MC 天佑 QQ 号码为30981666632，其他假冒。 三 W 刀断情笔刀 COM， 一首断情笔送给所有的兄弟姐妹。我再次提笔， 往事 我不再想起， 忘掉 这是我自己斩不断的情，是你 回忆 我失去辉煌， 现在 我无助彷徨， 还剩 谁在我身旁，让我再次成一马， 走过 这三年光阴， 看透 这世间人心， 为谁 夺下这空虚，谁能与我相信不必， 时间 那匆匆一晃， 回首 那三年梦想， 再见 那往事过往，内心的鲜血在流淌， 希望 这时间重来， 把这 痛苦都掩埋， 奈何 这世间苍白，一切无法再重来， 曾经 我为你流泪， 爱你 我那晚狼狈， 为你 我担心下跪，恋人的让我心好累， 真心 占据我心房， 爱情 被你当狗粮， 为你 我如痴如狂，你却上了别人的床， 不要 把我的终点 当作 骄傲的资本， 对你 我不再容忍，请你的转身赶紧滚，心已碎， 背叛 你说无所谓，到底的犯下什么罪， 感谢 你让我明白， 时光 将不会重来， 往事 也只能徘徊，还得了回到现实来， 忘掉 所有的过去， 收起 所有的回忆， 人生 还是要继续，不会因为你放弃， 想起 那天的梦里， 把你 放在我心里， 不想 再去思念你，重新的做回我自己， 感叹 再多的磨难， 时间 再多的欺骗， 人心 到底有几面，往事了不会再眷恋， 还剩 谁在我身边 陪我 打下这江山， 独自 站在此心边，笑看着苍生我似云烟， 人生 有几个三年， 谁能 融进我容颜， 依然 我自在窗前，望着的月影我忆当年， 看着 曾走过的路， 老中 浮现这一幕， 曾经 什么都不顾，只为了舍命把你护，人我饮酒醉，醉了的佳人成双对，两眼是独相随，只求了他日能双归，娇女我倾父亲，宴席我紫竹林，痴情红颜心甘情愿，千里把那个圣君寻，说红颜痴情笑，去多了琴声琴声妙，我心狂那太高傲，我懵懂了无知太年少，弃江山望天下，斩断了青丝无牵挂，千古的留名传佳话，我两年的征战已白发，一生征战了何人陪，谁是谁非谁相随，戎马一生为了谁，我能爱你几回恨几回，拜帝王斗苍天，夺得了皇位已成仙，豪情漫长了天地间，我续写着另类帝王篇，红尘是我一斩断，久经了战场人心乱，当名扬名又立万，我为着了一战无遗憾，相思我愁断肠，眼中我泪两行，多年为君一统天下，为的是戎马把命扬。